野花。这一天，林老师要带大班的小朋友去春游。天刚蒙蒙亮，露露就起了床。好不容易等到妈妈做好早饭，吃完早饭，又等到妈妈送她上幼儿园。走过医院，露露忽然站住了，那不是林老师吗？他一只手捂着肚子，一只手拿着药瓶从医院里出来，一定是病了。露露心里真着急，林老师病了，春游就去不成了。露露和妈妈连忙走过去，一起问林老师，您病了？林老师笑着说，胃疼不要紧的。妈妈说，您脸色很难看，一定疼得不轻，改天再带孩子们去玩吧。露露一听可着急了，哎呀，怎么能改天呢？大家把点心都准备好了，露露还让妈妈给她买了两只鸡蛋面包呢。可是偏偏林老师在今天病了，露露心里好像有几只小蚂蚁在爬，眼睛一直望着林老师的嘴巴。林老师笑着说，孩子们可就盼着这一天，怎么能叫他们不高兴呢？他弯下身子对露露说，露露，林老师带你们去，可是你不要告诉小朋友说林老师病了，记住了。 嘟嘟， 大客车上坐满了小朋友，开出市区飞快地跑起来。小朋友们一路上唱着歌，春天，春天，在哪里？在树枝上，在草地上，大地穿上绿衣裳，春天，春天，真美丽。只有露露没唱歌，她紧挨着林老师，拉着林老师的手，心里说，林老师的病快好啊，快好啊。到了，到了，大伙下了车，又走了一段路，来到一片野地里，这儿有花，有草，有树，还有一个大湖，湖水碧绿碧绿。小朋友们像一群小鸟，轰的一下散开了，有的在草地上翻跟头，有的在湖边看鸭子游泳、洗澡、捉小鱼吃。露露在干什么呀？她一个人走得远远的。红红和小刚看见了，就悄悄地追上去。啊，露露在采野花呢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红红抢着说，这是蒲公英。是的，露露采的是一只蒲公英，点上有一团白颜色的绒毛。 我也知道，这是蒲公英。 小刚朝着那团绒毛吹了一口气，小绒毛就飞起来了，好像许多许多小降落伞。 哎呀，我采了送给林老师的。 露露急得要哭了，就把林老师的话忘了。露露把林老师生病的事告诉了红红和小刚， 他们一听忙说，露露不要急，咱们一起采野花，采很多很多好看的野花送给林老师。 红红和小刚又去告诉别的小朋友，他们全采了野花来。小刚采得最快，一会儿就采了一大把野花，跑到林老师跟前，往林老师手里一塞，就笑着跑开了。红红也采了一大把野花，他不好意思地递到林老师手里，轻轻地说，林老师，这些花送给您。林老师说，谢谢，谢谢小朋友，这花真美啊。露露来了，她采了一朵浅蓝色的小花，把它插在林老师的头上。 嘿， 真好看。小朋友们也跟着把野花插在林老师的头上，红的、白的、蓝的、黄的，什么样的野花都有，给林老师插了满满的一头。小朋友们拍着手说：“哟，林老师变成白雪公主了。”露露用手比划着，装成一个照相机，对着林老师说：“林老师，笑一笑。”咔嚓一声，照片拍好了。露露跑过去抱住了林老师，小朋友们靠在林老师身边，一起唱起歌来。我的老师像妈妈，像呀像妈妈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